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理事长说，领导者金正恩的伟人风范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世界政治舞台上继金日成时代和金正日时代后，由金正恩时代庄严地揭开了。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金正恩同志是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和天下第一名将。他领导先金革命，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发展成为了一支所向无敌的革命强军和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意大利自由城电台指出，朝鲜人民把尊敬的金正恩元帅推举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并为此感到莫大的骄傲和自豪。意大利的同朝鲜友好团结组织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发表声明和登载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朝鲜战无不胜的力量由领导者金正恩进一步加以巩固，朝鲜人民则有最后胜利在望。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芬兰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芬兰朝鲜协会主席、毗邻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小组负责人和印尼雅加达国立大学副校长强调说，金正恩阁下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为了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还以老练的领导开创了白头山大火的鼎盛期。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朝鲜人民在伟大领导者的带领下前进的道路。